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，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老道长古玄真进入万龙藏风岛之后，来到了一座花园，这园子里还有起居之所，老道长也不清楚这是何所在，只见到屋子里没人，于是决定进去探索一番。那么这一次古道长究竟能有什么收获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老道爷搭着一高人胆大，提了宝剑，挑竹帘子，一矮身进屋了。到屋里一瞧啊，嚯，摆设惊奇啊，条案八仙桌，太师椅，两旁边茶桌茶椅，靠墙有琴桌，里外屋，到里屋一瞧也没人啊，有床架子床，有圆桌，围着圆桌有四个小五凳，难得的桌上有现成的笔墨。行了，我先把我记得这些个先写在小纸条上，塞鸽子身上吧。老道稳稳当当往这一坐，谱可真大，说他怎么不害怕呀，他有功夫啊，这屋又没人，我害什么怕呀。把宝剑就手往旁边一搁，研得了墨，添好了笔，姐怀里把这鸽子掏出来了，把这口袋打开一瞧啊，嘿，这鸽子还挺精神，他还怕这鸽子闷死呢。没事，由鸽子腿上把小纸条捅出来，把鸽子还揣好了，纸条铺在桌上。这别看纸条小，古玄真这字儿也小，尽量多写字儿。老头岁数太大了，眼神也不得力，这屋子里虽然灯光明亮，那写的功夫也慢，一笔一画全都写好了，这耽误功夫大了。深入府地，未免有点拖大。小纸条写好了，微微吹吹，见杆了得，卷好了，塞在鸽子上，把这鸽子揣在怀里，提了宝剑，转身站起来往外走，想放鸽子。刚这么一转身，就听院里有人说话了：“我累了，我准备回屋睡觉了。”是夫人，夫人回屋了。哟，燕道爷一琢磨，我打连龙往外走，他由院里往里来， 整走一对脸，刚才我瞧得明白，由院里往里瞧看得倍儿清楚，趁他现在没看见我，刚进院我赶紧藏起来。哪儿藏？床底下。往下大哈腰，天生五常身材啊，钻得真快，拿宝剑瓣一挑床帘子，往里咕噜声到床底下了。嘿，怎么那么方便？怎么床底连个箱子都没有，架子床，床帘子挡着底下，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，床底下什么没有。这回啊，老道舒服了，抱着宝剑呢躺在床底下了，有功夫啊，屏住呼吸凝神静气，一听从外边走进好几个人来，书中代言谁呀？桃园的媳妇儿。桃园的媳妇姓裴，裴氏，可是老夫少妻。您听有书了。老夫少妻呀，这个桃园又不常在万隆藏风岛，他老在万林庄。他把夫人为什么搁在万隆藏风岛这儿呢？不是他要搁的，不搁不行。西安侯对他也不完全信任，就把桃园的妻小全都留在万隆藏风岛，等于桃园跟媳妇两地分居。本身就老夫少妻又两地分居，这个裴氏啊，他可就有点不甘寂寞。有一个齐伟姓常，叫常恒。这常恒啊，20多岁，30来岁，长得挺精神。当初没进万隆藏风岛的时候呢，江湖上人称一个小小的美号，叫寻香护体儿。蝴蝶不说蝴蝶，护体儿。这个常恒呢，浓眉大眼，挺精神。他一瞧啊，这个富帅夫人裴氏这么样的寂寞，他呢可就发了恻隐之心。他就有这么一种啊，哎，助人为乐，乐善好施的侠义之风油然而生。他就格外的关心富帅夫人裴氏的生活起居，他关心的太细致了，吃喝 他全管了。你管这两样行啊，后头这几样你别管呢，他全管了。两个人呢就算是通奸有染。像陶福帅呢，由万林庄已然回到万隆藏风岛了，齐白长恒知道了，他可就不敢往内宅来了，他在外边盯着。但是呢，桃园文报说由72道螺丝湾进了一只船，看船的吃水，船上的行人总有那么10几个，他派人围了隐逸山庄，是亲自督战，他可就去了。那么他这前脚走，夫人派人可就去找长恒，要不怎么临走荒连门都没带呢？他这一宿回不来，长恒心里话说，他再万隆藏风岛呢，我就别来了。不急，夫人呢，心情比较迫切。抓紧一切时间派丫鬟去叫长恒去，这让老妈子预备好酒菜，亲自到厨房盯着，让厨子今天晚上给做菜，打着个陶富帅的名义，陶富帅出去征战，抓完奸细回来要饿了得吃啊，炖鸡里边搁人参何首乌，还有什么因为我也没补过，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补，得养得壮壮的棒棒的。厨子这给炖鸡汤， 啊，晚上炒菜烫酒，这等着长恒来。老妈子丫鬟连菜带酒都端回来，哪知床底藏一老道。夫人挑帘进屋了，里间屋圆桌上啪把酒菜摆好了，一瞧啊，屋里点这么些灯干嘛，去把外头灯吹了，留着屋里这个仨灯，也灭俩留一个，要一种朦胧感，这样较比有情调啊。长恒来了，夫人怨家还不赶紧进来。陶副帅前山公干，倘若公干完了回到内宅，用小的不着啊。 是啊， 他是用不着你，我用得着啊，赶紧进来。哎，长恒进来，老妈子丫鬟都是熟的，大伙儿全退出去了。从外边倒带房门，屋子里头就剩夫人和长恒俩人，还有老道。老道不知什么事啊，老道抱着宝剑，一听一男一女，什么人呀、啊、这是，不知道啊。抱着宝剑一琢磨，得了，他们俩吃点喝点，一会儿啊睡觉了。哎，等他们俩上床睡熟了，我一听呼噜一起来，我咕噜出去，我赶紧走到外边一放鸽子，顺燕之洞我往回走，不成的我在他山上再转悠转悠。老道一琢磨，总得等他们睡觉啊。老道抱着宝剑在床底下忍着，俩人聊着呢，来吃喝，特意为你啊炖的参汤补吃。哎，吃点喝点没关系，倘若陶副帅别提他老不死的，自从奴家我们嫁给桃园，又妈耶。老道抱着宝剑床底一听，这桃园的媳妇儿，桃园媳妇这给谁补呢？古玄真，古玄真的，出去之后别让我瞧见燕鹤，你好损了。你这股密道通你徒弟花园，通他们家，你这个徒弟媳妇儿住在这儿还偷人，我要是一出家人，你明知道这事你都告诉我呀。好嘞，我再忍会儿。这个妇道不害怕，长恒害怕呀。寻香护底，长恒一说，这个夫人，寻常你我恩爱啊欢愉，今日不比平常，陶副帅就在前山，倘若拿住奸细，一时之间回到后边正撞上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你怕什么？我所怕的是陶副帅的军令。嗯，在外他是帅，你是将，你怕他的军令，在内啊，你可就要听我的军令。那您有什么命令啊？我命令你现在。这令是他们下的，不是我下的。得令。他二人回首一吹灯，宽衣解带，共入罗围。床底老道一琢磨，这可不行，你们俩吃饱了喝足了上床，他只是睡觉，我容你睡，你们俩要不睡觉，你们俩要，哎，老道拿宝剑一条床帘子出来了，摸着黑一拉宝剑，无论男女是一人一剑。当时结果奸夫淫妇性命，血淋淋两颗人头，俩血枪子尸横在床围之上。老道鼻尖但闻一股血腥之气，把剑交在了自己左手一捋，海下阴然无良符，好大胆，竟有出家人一夜之间来到我的房中。来人，掌灯，外边桃园到了。你这节骨眼儿，桃园带人正往回走，所有的灯光点亮，老道一瞧，得嘞，我算出不去了。桃园带人把门口堵了，你媳妇偷人这事儿你还别问，你要问当着大家伙往外一抖了，我寒碜呐，你更寒碜。老道一伸手把这鸽子 可就攥到手里头了，迈步出来了。吴良福陶福帅可认得山人，久听人言有个五常身材的回天道长古玄真，莫非就是阁下吗？不错，正是山人。一扬手，陶渊以为他打你气的，陶渊手擎宝剑往后一坐身，什么玩意儿，飞出一鸽子去。哦，不问可知，暗通消息，老道已然探听我万龙藏风岛虚实，不是地图就是密信，搁在信根之上，飞到山外报与山外之人。哎，一时拿错主意，竟然中计。老道把这鸽子放出去，踏实了。现在屋内有两具死尸，一是令正夫人，二是你手下一个棋牌，我已将他二人斩之。有几句话吗？对陶福帅演讲。陶福帅一听，身后的还站着四个棋牌呢，这事儿恐怕不老露脸呢。为什么？自己媳妇儿跟自己两地分居，又老夫受妻，常年在此，大概怎么回事也有点影儿。为什么着急麻慌往回赶呢？让老道给宰了。你为何一个出家之人，银夜探我的万龙藏风岛，来到我的府地持凶杀人？乌里央福，这正是你的报应到了。你甘心是逆，这样的逆事就出在你的家中。是我夜探万龙藏风岛，误走你的副帅府，那么我躲在屋子里，恰逢这一对狗男女，两个人要行苟且之事，一时气愤嘛，山人我替陶富帅呀正家法了，宰了。探岛也是死罪啊，杀人也是死罪，山人我是一概领罪，怕你没能耐拿我好恼。按说你替我行将法，杀死奸夫淫妇，你应该算我一朋友，你又是江湖上成名的老前辈，只是我的家事好了，国事难断，探我的万龙唐风岛不拿老道你，那是绝办不到了。来，上四个骑呗，跟着他一块令兵刃往上一围，这一动手啊，老道才知道桃园之名不虚，燕和这徒弟真厉害。再有这四个骑呗一帮忙，怎么哪儿找这么四个厉害的骑呗，单个武艺都不怎么样，感觉是个小阵法，配合桃园这口宝剑的一口剑阵，这是桃园精心挑四个骑呗训练多年。这四位要困一个人，这一位能耐再大也出不去，这四位要讲手，二百人也拿不住这四位，再加上桃园这口宝剑出神入化，这个威力平增，五个人占老道一个人，老道渐渐吃力。好在这鸽子我放出去了，一个不留神宝剑到嗓轴子往后一退，正是棋牌的家伙。这四个棋牌官家伙就在后腰，老道万般无奈，只能哈腰躲后腰这兵阵。桃园赶到了，宝剑一压，宝剑握腰抬腿，整踹在老道身上，嘡啷啷宝剑落地，老道趴下了，捆捆个捆，他会做古法，绳子捆完了，拿绸子捆，绸子有软硬劲儿，你挣围不开，绳子一挣使劲，有功夫人就给挣开了，把老道捆了一结结实实，搭着头了。听后侯爷发落，那侯爷还有英王富昌呢，拿住了老道，有心下一令把老道杀死。桃园说还真不能杀，我不知道他由哪儿进的万龙藏风岛，怎么到的我家，家里那丑事没敢提，您但留老道一口活命，老道别往牢里边压，怕有人搭救。就在山口这儿有标杆，雕斗旗杆上面有滑车，把古玄真吊在了滑车之上，派我手下四个棋盘看着，俩棋牌一倒，俩棋牌一倒，别人不用， 就用我这四个齐辈看着老道，暗中点把他放下来吃喝便溺。便溺可是便溺，拿家伙顶住了脖子，就解腿上的绑绳。容老道解决完内患之后，还给你捆上，别人我都信不着。王爷侯爷双下一令，就把老道古玄真这么大剑客拿滑车吊上去，就绑在旗杆上了。俩护卫就是桃园的亲身旗牌官。天快亮了，俩旗牌一看，道爷饿不饿呀？老道这点好，别看这么大剑客人绑在这儿了，一琢磨我也得活着呀，该吃吃该喝喝呀，饿呀，饿好给您放下来吃饭，顺上面给放下来了，有人给送饭，您甭管了，我们伺候道爷吃。本来吊的，这回啊捆在这柱子上头，俩人呢掰这馒头，有粥蒯着这个一勺一勺喂老道，老道吃的还挺香甜的。慢点慢点，古玄真嚼这馒头，来口稀来口稀。大爷，您这能耐可太大了，您怎么到的万龙藏风岛里边来了？你呵，你说你们俩个多机灵。我无心说，你们俩有心听，报告你们陶副帅去。哦，弄俩馒头，弄碗小米粥，我就招了。跟你们动手时候，我放走一鸽子，瞧见了吗？瞧见了，早就把消息带出去了。哎，片刻之间就有剑客就救我来了。你们俩小子，也甭废话。把道爷我伺候好了，念你们俩小子，有一饭之德。倘若打破了万龙藏风岛之后，就是道爷我做主，可以饶你们俩人不死。您有那么大的权力吗？您说了算不算呢？说了当然算呢。哦，我们俩有一饭之德，打破了万龙藏风岛，您就能饶我们俩人不死。那么我们俩人现在要亮出兵刃，把您的绑绳松开，就此放道爷一走，您又该如何呢？古玄真一听，哦，这是真是假呀？是真是假，我什么没说呀？无条件释放，把我放开。你们俩别看能耐大，你们那小剑阵我破不了，就凭你们俩人可就不行了。他手里拿着宝剑，可就古玄真的宝剑，您看见没有？宝剑是您的，拿这个吧，这绸子带绳子都给您划开了，您的宝剑还您，乐意出岛您出岛，不乐意出岛您在这里转悠，把我放了，你们俩何以交代？那您甭管了。真要那样，你们俩不但不死了，反而有功，日后破了万龙藏风岛，我禀明钦差，在当今面前保奏你二人，可就立功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